埃及、OT 移动通讯公司主席等外国客人21号前往万绍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鞠躬致敬。埃及 OT 移动通讯公司主席纳吉布·萨维里斯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